将为我们演唱的是北京京乐艺术学校业余实验艺术团的演员侯学军同志，他为大家演唱的是送花楼会，大家欢迎。 寒流江人静，我们是海南相逢，此情一片难自知，马身投靠情妇中，数月光阴非容易，谁想到恨他负人命，我把莲花情途中唱表心意，愿小姐立在西家我有。 下面这段越剧的演唱者是两位大学生，一位是北京联合大学中文系的学生罗松，另一位是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的学生黄进。这个黄进我还不认识，他可是我的那个 校友吧？ 哎，对，校友，这是我的校友，我也是广播学院毕业的。 这两位今天要为我们演唱的段子 《血手印肌肤》， 好，下面请他们来演唱。 南腔北调聚集。大师名家谈艺， 吊场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浸一些，所以我就想办法 弄到了各种摆饰，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戏迷乐栏目，我是主持人尚远。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为您播出的是1990年北京电台组织的新春听众戏曲联欢会的实况，这也是我们新近整理的资料，请您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是北京京艺艺校的校长丁苗芬同志。我们已经欣赏了不少越剧选段，这些演员呢大多数都是艺校的学员，丁校长亲自培育教导每一位学生，他一字一句教唱腔，教表演，教化妆，精心排练选场选段，几年如一日。我们向这位在艺术园地里的辛勤园丁表示深深的敬意，愿这支南国艺术之花在北方大地上发芽成长，愿更多的越剧爱好者来艺校参加活动。下面我们欢迎丁苗芬校长为大家演唱《桑园访妻》。 七宝两顶来穿鼓，距离上远面前尘，半间眼间为竹林，中间一对毛对门，用袖上前探一探，为什么青天白日门关紧，听得难免无声响，不见娘子王妃心，欧邦万语自藏在我家长相来宽分窗口高来看不见，有了我天盔啥的就看得清，你本去追梦向南望，只见一间小草房，小小巷内草上摆，泼墨脚一分两磅，三枝清香炉中茶，荤素菜肴煮上房，第一碗把香红灯添上，第二碗又见鱼儿扑鼻香，第三碗香椿蘑菇等豆腐，第四碗白菜香滚炒千张，第五碗姜烧五道浓郁浓，第六碗姜鱼花椒在花上，八碗一碗 看起来古人为我做三周年，我感谢娘子请你长 南腔北调聚集，诗名家谈艺， 要长比武嘛，有许多打的，完了之后啊，一定要沉静一些，所以我就常慢慢 用到了各种板式，有不少娃娃腔，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 新的一年，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30到10:30，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 刚才您听到的是1990年北京电台组织的新春听众戏曲联欢会。下面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为您播出一段经典的唱腔。那么这段呢是京剧《淮河吟》，演唱者是京城的马派名票金福田。这是多年前的一场京剧票友演唱会当中的实况录音。 见他分明是先马虎为招，不用我等小哈，事到如今发现的话，左手拿住了一座城，右手开把乱布拉，三人同把那鬼门关上他。 刚才您听到的是马派名票金福田先生演唱的京剧《淮河吟》片段。上半段的戏迷乐先到这儿，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上远继续陪您聊戏听戏。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元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纸伞动人的脸庞，撩开雨丝看你撞见了白墙，回头问回望说你叫丁香。